阁下大笔否？ 哦，问是你写的吗？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来了，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嗯，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这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明白吗？ 啊， 他认为那个不是我写的。 哦，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你看看，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哎， 好，又发一张白卷。 哦，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怎么写的？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啊，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您给念念怎么样？ 可以， 咱听听， 念一念啊。啊，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 哦，都得这样 上口。 哦，明白了。 八月秋风阵阵凉， 嗯，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盐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思夫吗？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哦，超等顾问。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生此重任。哦，令老祖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也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行啊，这官不小啊。 哪儿不是官？ 不是超等顾问吗？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家我就问。 哦，还是拉车呀。好， 刚刚欣赏的就是马志明、黄竹明二位合说的文章会。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马志明在表演文章会时把相声中铺平垫稳的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开始娓娓道来，说自己爱好跑步时，人家出题儿他来跑，在捧哏演员的一再追问之下，不紧不慢，还貌似糊涂地把拉洋车的形象描述了出来。由于这个段子的底包袱是康有为聘请马志明扮演的学生去做超等顾问，所以这段子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超等顾问。好了，聊到这儿，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暂告一段落，先来听一首范玮琪演唱的启程，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再来聊马志明的大保镖，稍后见。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远。